爱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环球网、几内亚全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圆山军民水电站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乌拉圭的青年报、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圆山皮鞋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报纸和网站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